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留学安全这样的话题。因为现在哈又到了开学季，可能很多的留学生朋友尤其是第一次出去留学这样的同学呢，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留学安全法律专家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封律师，欢迎您。 瑞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封月平律师。 另外呢，我们是一位有过海外留学经验的留学生朋友陈迪，欢迎你。 大家好，我叫陈迪。 近期啊，也看到了一个，比如说留学安全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哈，比如说昨天就看到一条消息说，留学生刚刚出去，就在这个托运行李的时候啊，行李就被盗了，就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小方面。那么封律师，我们在提到要特别关注到的一些方面还会有哪些呢？ 我觉得海外留学生在海外的话，主要是我们从大类上来分的话，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的话是从整个生理的阶段上来说，是生理上的一个安全，另外的话可能是心理上的安全的一个关注点。这两个关注点应该是两个大类，当然基于不同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生理的危险所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有的是因为种族的歧视，有的是因为可能对你当地文化的不了解，有的可能是因为平时的生活过程当中偶发的一些突发性的一些 小意外 等等。所以根据大的方向来说，我从生理的安全上来说，或者从心理的安全上来说，我们来做这个探讨或者来做这方面的关注。 生理方面或者心理方面，其实留学生朋友自己出去了感觉到挺兴奋的哈，我终于可以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活了，但是家长可能这个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安全。对，尤其是当妈妈的可能会 是 牵肠挂肚。 的确，因为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留学，我原来在留学在英国嘛。那么也就是正常情况，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可能孩子走这么远，毕竟飞机可能就得飞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的一个行程，真的是漂洋过海了。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对于孩子的一个第一次的远行，各个方面生活啊、学习啊、压力啊各方面都是很担心的。那有些时候可能在电视上还看到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可能就更担心了。 是我们说到现在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准备开始啊踏上行程了，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来给大家一些实用或者说比较适合的提示的话，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要提到哪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聊。第一个就从心理调整上。在国内的传统教育的情况下，高考考完进入到大学，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来说，哇，这是一个完全放松的一个过程，我应该是享受我的新生活了。因为我原来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过得特别特别苦，然后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去放松了。但到海外之后，大家一定要把这样的心态调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教育体制跟国内教育体制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这个区别主要集中在它的一个培养机制上，因为国内是一个把每个学生的基础会打得很扎实，然后呢，当你经过高考之后，你到大学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比高中要放松不少。但到海外之后的话，这种状态会变，因为国外的话更多的是让你宽进严出，但真正你要拿到学位，这是一个非常累的一个事儿。所以从心态上去留学的孩子就必须得在这方面有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而不是享受的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学业的压力，还有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不适应啊，文化上的一些冲击啊，陈迪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哈，可能有一些小 的 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而言，因为我是今年七月份在国外，在法国我待的那个城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国外去念书，所以就有一些文化的冲击。我就遇到一个问题，对于西方的女性来说，就是街上人家跟她搭讪是很自然的事情，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很害怕别人跟我搭讪，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是否带有恶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应该怎样去反应？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要，你应该分几种情况来看啊。就是的确现在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的学习环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几年当中，我在平时在出差欧洲的过程当中，我会感受到了欧洲这些国家的一个变化。因为整个难民政策的一个延续，导致了很多的国家它的安全因素不像原来那么好。我是10年在英国的留的学，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上次我看到的一幕是什么？我去法国，我从法国飞机场下来之后打车打到市中心，我经过的一路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很多平民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的黑人，他就会带着挑衅的眼神或者言语来攻击，言语上的攻击或者是要求一些金钱上的一些要求 索要。 这样情况下，其实在欧洲国家现在这样的情况也是会出现。那么针对于女孩子在海外留学，我觉得分情况嘛。第一个，也就是如果是海外晚上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来跟你搭讪，尽量就不要去回应他了。也就是正常情况下能抓紧走抓紧回家。一个人晚上进来也不要出门，不要大家把想象的把国外想象的多么美好，原来真没有这么一个概念。如果是走了一圈，海外走了一圈，你会发现原来最安全，全世界最安全的应该 就是中国。 一定是在北京，你大晚上两三点三四点，你在凌晨在马路上走，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担心。那你在欧洲你就完全不一样，或者在其他国家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在晚上女孩子出门，第一个尽量避免，第二个结伴而行，第三个遇到这样的搭讪你尽量就走掉。 我在想哈，如果我们完全不理他，他会不会生气呢？还是说他们的心理一般会是怎么想？ 这里面分情况，你也得判断他的自己的心理状态。有的是喝醉酒之后这样的状态，你尽量就避而远之。肯定是这样的。那如果他是意识比较清醒的情况下，他跟你稍微搭讪几句，你简单稍微回应两三句，你说我朋友在等我，或者是我得抓紧回家，你就回去就行了。也不用说是完全是按照机械式的来处理。 这是一种哈，刚才凤律师说我们可能会有心理方面的学习的压力，或者适应新环境的压力，以及刚才陈迪提到的这种文化的差异，各方面可能都会带给我们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困境，或者是这个生理上的可能的风险。 是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作为留学生做出国的这个准备，一方面是这个心理上要做好准备，还有吗？ 还有就是一个是心理上做好准备，还有呢还要适应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语言观这块的话，从心理上也要调整，做两个调整。第一个，不要以为自己的语言真的学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原来正常情况下所生存的或者所适应的语言环境还是在国内的语言环境为主。那么一旦你到海外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正常它的语速、语调、口音它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是。 语言方面一定要做出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尽量让自己语言更好一些。第二个，心理上有调整，听不懂没关系。听不懂就适应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慢慢你自然而然会听懂的。所以这个语言上你也是需要做调整的，有心理准备的。第二个是什么？文化。文化上做准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增加融入当地社会、当地人群当中的一个可能性。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在英国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没多久，我就正好有一天晚上跟同学出去逛街，逛街的时候，那个时候经过一个酒吧，那段时间正好在播世界杯的比赛是英格兰对美国。我正好经过的时候，正好就听到整个酒吧里面欢呼进球了。但忽然就发现原来是美国进球了。那大家会理解为什么美国进球了之后苏格兰人在那里狂欢呢？那么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一个历史原因，就相当于英格兰跟苏格兰之间，虽然说现在大家统称为大英帝国嘛。但是原来英格兰跟苏格兰之间是因为战争侵略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文化当中所体现的出来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也就是其实 越愿意去接受和融入这种新的文化或者多元文化的时候，困扰可能会越来越少。 是的，是的，你只要准备的越来越多，是你感觉跟他们之间交流的东西越来越没有代沟，我就融入到当地的这个主流社会当中去，这是一个不是太难的一个问题啊，不用说，还是我们中国人成群结队的抱团。 其实说起来容易，刚出去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难度。 是是， 包括您提到的不敢张嘴说英语啊，或者是说看到不一样的这个人群的时候，开始会有戒备心理，可能这就是一个过程吧。 是，是，而且这里面我刚才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人成群结队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希望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大家不要走两个极端。我所谓走两个极端，就是有的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到海外之后，他为了自己语言的方便，为了融入当地的社会，我为了未来希望留下来，他可能就是我拒绝跟任何中国人打交道，那个时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儿。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与老外之间的一个差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文化差距，文化、语言、习惯、饮食等等各方面的原因。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当你发生心理困难、心理困境的时候，可能真正能够帮到你的，还是我们的自己的同胞。 是，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儿。第二个的话，也不要走完全走一个极端，是什么？我出去之后，我就不跟你老外打交道。那你如果还是跟中国人扎在一块之后，那你的语言的强化、提高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大家都不要走。 其实好多小孩自己其实真的是兴致勃勃的，家长存在的担心。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哈，最近孩子是就要出去了，然后爸爸妈妈一起啊，拎着好多大箱子送到北京来，然后直接送到机场去，就是这种担心。他们自己当然本来也想就直接送到美国去，但是签证不好办嘛。这种家长，我们怎么让自己更能平和一点，或者说怎么想才能更健康一点呢？ 我能理解啊，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长的呵护当中成长的，可能巴不得就是你好好读书，你可能什么都不用管， 全方位的呵护。 对，全方位的呵护。但其实家长根本就不用担心。为什么说不用担心呢？他跟留学生去了解一下之后，他会发现其实出国之前连做饭怎么做都不知道，根本就不会连电饭煲怎么用，高压锅怎么用，根本就不知道。但是大部分90%以上的留学生最终回国之后都能炒得一手好菜。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生活环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他会激发出他什么？激发出他对自己父母的一个尊重。为什么？在国内真的不容易，父母可能又要挣钱，又要照顾我自己孩子，可能是不容易的过程。 突然理解了， 突然懂了。第二个是什么？他真的会也会心疼，给父母心疼钱。因为你要去用中国人民币去兑换美元或者英镑，其实是很贵的一个事儿。 是， 这样子你会发现，哎，买一个苹果，在国内可能啊，比如说几毛钱、一块钱、两块钱，在那边发现是可能是一美金、两美金，可能翻了好几倍。那么在这样情况下，首先他一定会去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整个学业以及学校的管理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人性化、比较强管理的。学校的应急机制啊、救援机制啊，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三个的话，整体他对于外来人员的一个排挤的心理啊，包括对抗的心理啊，没有那么的强。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的话，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再说了，我们如果真有什么事儿，有多种渠道能够解决呢。无论是学校也好，领事馆也好等等，有帮助家长去照看他自己孩子。但是给家长一定要提个建议的时候，尽量多跟孩子联系。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陈迪他之前跟我分享过，说他在国外的时候就出现过，他妈妈爸爸 是的 狂找他。 我爸爸妈妈以为我失联了，就在上个月我快要回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上课，因为我们是上午有课，然后下午就没有课，去参加活动，我就和我的朋友去参加了学校的活动，然后的手机没有流量了，没有网，一般就是因为时差是6个小时，我爸爸妈妈就会在下午的时候给我播一个微信的视频，但是当天我爸爸妈妈没有接到微信的视频，就没有联系到我，他们播了好多个，以为我失联了，就开始紧张，通过各种渠道找我，包括给我的房东发邮件，或者是就差给我的学校打电话，闹到深夜，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开会，说怎么找孩子，就差给使馆拨了电话，但其实是我没有网了，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看到那些消息才跟他们联系上，然后就安慰了我父母一番。 其实我觉得父母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怎么能让父母，其实在没有事的情况下稍微的平静一点。 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从孩子跟父母两方面需要共同去努力。也就第一个呢，就是尽量大家的沟通有一定的 规律性。 嗯， 也不要说突然间想找我了就找我了，尽量约定一个时间，因为孩子在海外也有自己的一个学业需要去完成，需要有自己的社交圈去建立。 嗯， 那么我觉得最佳的一个建议时间是什么时间？可能就是晚上睡觉前的时候，所以孩子晚上睡觉前的时候跟父母之间沟通一下，当然这里面取决于时差啊。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因为晚上快睡觉前之前肯定是孩子方便的时候， 嗯， 这样情况下跟父母说一下，那么这样的话父母就不会太担心。对于孩子本身而言的话，尽量就是跟父母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流习惯之后，尽量不要轻易去打破它。就比如说你再忙你发一个语音吧，或者发一个微信吧，我觉得这现在沟通起来非常非常方便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让家里面担心。可能有些时候孩子会理解不了，哎，没事儿，我在国外安全着呢。但父母真不知道你在国外到底是安全还不安全，他看不到。 嗯， 他是以内心当中是非常非常恐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电视里面也是会出现失联啊、枪击啊等等，他会觉得我孩子必须得让我知道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安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需要双方父母跟孩子要共同来努力，大家第一个是建立沟通的一个规律性，第二个是孩子能够如果是有些变动啊等等，能够及时的跟父母说一下，这样的话情况下我就觉得会好很多。 嗯， 然后这个频率也不用太高，不用说天天聊，两三天我觉得这个频率就还不错，你一个礼拜可能时间会有一些长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嗯，其实我觉得刚才陈迪说到这个事儿上，确实是陈迪自己打破规律，你的责任啊。 对，是我的责任，我有反思自己。 是，就是说像刚才冯律师提到的，我们建立了一个家里商量好的一个节奏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节奏，可能这样就会放心很多。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刚才冯律师也提到说，如果真的有什么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可以联络很多的帮助我们的一些机构或者是人士哈。我们主要的会有哪些方面呢？ 主要的话大概会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学校本身，就是学校里面可能还分得好比较细啊，比如说你是在宿舍里面发生了一些小意外或者是小困难，你就往宿舍的一个管理员去那边去求助就可以。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求助于学校的，比如说班主任也好，指导老师也好，或者是学生的办公室也好，这里面也会有机构来帮助你。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中国在当地都会有留学生的留学生联谊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联，也就相当于是我们国内的学生会的一个概念。只不过这个学生会是在某个学校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的一个学生会。这个学生会的管理权是放在了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处，文化参赞来管这个事儿。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跟当地的学联保持一个紧密的一个沟通，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求助到他们。那么最好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外交部的在海外的驻华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我们如果真的有困难的情况下，无论什么你不用担心。其实在我们现在中国政府在海外的一个领保，以及整个在海外的对于留学生当地的一些人员的保障工作，现在做的是非常非常到位，这是实话。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到了一个你使用的是中国的手机号，只要到了某个国家一下落地之后，领保中心就可以给你发短信说，哎，你现在已经来到了某个国家，这个国家当中你可能需要注意什么。如果你需要一个紧急的情况下，那你就拨打12308，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要12308，是全球的领保中心的电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正常情况下求助的方向其实会很多，比如说你发生了一个意外，需要他来帮助你跟学校或跟当地的警方啊或者机构来做沟通的。第二个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发生困难之后，在处理过程当中他是会帮你去安排一个翻译。还有是比如正常过程当中可能会他帮你安排律师等等，这里面他都会有一个长效的一个建立的一个保障机制，这个就是国家在国外的一个领保的一个政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找谁的情况下，就找大使馆。大使馆对于这方面的应急措施还做得非常到位的。 比如说我们磕伤了，那么我们直接去找相关的医院，并没有那么熟悉，找使馆的话可能更直接。 对， 他们 就是有专门的这样的人员来负责给大家处理问题， 是 吗？是 的，他会有专门的一个领事来领事保护，主要是主要负责的就是留学生的一个应急的处理。 嗯、 然后呢，如果你比如说刚才瑞丽老师说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磕伤了， 嗯， 不知道医院怎么去，不知道医院怎么弄，给领保中心打电话之后，他会找到合适的人告诉你说，比如说是这个人可能是留学生的代表，可能是学生会的代表， 嗯， 可能是当地领保中心可能联系的比较紧密的华人，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领保中心能够给你带来的。 嗯嗯，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册子，比如说不管是我们通过留学机构或者学校给我们的一些通知里边， 嗯、 会有这种一些册子，就是说你到当地之后的一些主要联络方式。 会有， 嗯， 大家就未来在出国之前可以多关注一个叫留福中心，教育部的，属于教育部的留福中心。 嗯、 留福中心大部分跟他打交道的是回来之后打交道， 嗯， 很多人出国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存在， 嗯、 为什么会回来之后会知道？因为你的学历要进行认证， 嗯、 认证的话就在留福中心来认证。 嗯、 其实留福中心每年在行前准备的时候，会组织很多的大规模一些讲座， 是的， 大家多关注一些之后去参加他讲座，他会提到专门、 嗯、 他会专门去做一些留学生安全的一些讲座， 嗯， 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些事儿，对于参加这样的讲座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对对，还有一些他们也会组织一些留学教育展， 是的， 在展览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论坛或者是一些讲座呀。 嗯、 我们在节目中以前也提到过哈，相关的一些提示，比如说出去之前的几个月或者是半年等等，这些时候就已经开始来准备相关方面的一些消息了。 是的，是的， 嗯，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节目当中呢，再次来提到安全的问题，再次来提到我们自己在出国之后的这种安全和自身的保护哈。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啊，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也是这个问题，也是陈迪比较关注到的。 嗯、 对对对， 就比如说。嗯，中国学生来说，他想在，比如说我在欧洲，我有的朋友他会买一辆二手车，然后到各国去旅行。 嗯、 然后因为可能和中国的交规不太一样，万一是他要是触犯了当地的交通规则，这个应该怎么办？ 是 或者有警察来干涉他了啊？ 是的， 我觉得两方面吧，一方面提前做好准备。真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交通规则你不了解，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说，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在国外的时候，如果是行人要过马路，你车来的时候你不能管他，你不管他是红灯还是绿灯，你必须得停。 嗯， 你不能说是因为是绿灯我就走了。 是的， 绿灯就走了。原来我最早的时候，我在前段时间我还比较我觉得不好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在德国开车的时候，我看到是一个绿灯转黄灯了，我就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就直接我就走了，我就抢黄灯嘛，在国内有些时候我还抢黄灯走，那我在国外抢灯走，当时就有行人过的时候，他就会很懊恼，很火嘛，他就会就会在那骂骂咧咧，说你怎么这么样的， 嗯， 所以更多情况下进来一定首先就在交规的上路之前，对于当地交规一定要有个基本的了解，那么如果上路之后真的违反了交规被拦了，我就是这样，第一个配合。 嗯， 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是去，比如说找人顶包啊，或者说明明是自己酒驾了，没说自己酒驾，这里面可能就问题很严重。为什么？他直接把你给拘了。我原来碰到过，原来我在做学生会的时候，我也处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直接你明明是酒驾，他自己非得不承认， 嗯， 然后呢就直接把他拘了，直接把他拘了之后，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什么？严重的会面临控告。危险驾驶啊，这种方式就会控告之后的话，这个结果就会相当于是什么，你哪怕是他最终罚你说罚钱或者是做义工，你最终也留了案底，这个案底对于你未来发生很差。 嗯，那如果他是承认了呢，会好一点吗？ 首先就是你既然违法了， 嗯， 那么你承认就一定会比你不承认要好， 嗯， 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他跟国内一样是有自首坦白的一个情节在里头。 嗯， 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明明驾照没带，然后呢，就有一种方式是对抗制的，对抗制他就把你先带走；另一种方式就是正常跟他交流说，哎，我驾照真的没带啊，怎么怎么怎么，解释，他说好，那你走吧。是吧，就可能就把你放走了，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国外的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他的裁量性，他的尺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宽的， 比较宽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一定不要选择对抗，不要去引起对方的反感，因为你不要去激发，说句实话，你不要去激发他的反对你的情绪。国外的警察也是人，